来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北广生活时间的各位听众你们好， 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越来越追求生活的这种品质和健康安全了。你像原来大家呢喝饮料呢，可能是这个喝一些买来的饮料啊， 对， 或者说到这个饭馆里吃的话，点一个他那种叫什么临时给你榨的那个汁儿啊等等啊，其实这些东西啊里边可能会有添加剂或者是防腐剂。 添加剂防腐剂是免不了的，您现在随便去超市里边买一瓶这个饮料，您去看看它后边那个配料表，哎呀，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咱们看不懂的化学名称，真的是非常让人头疼。 对，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朋友说了，我自己来制作吧，但是你自己制作的话你得有工具哈。 对， 所以应运而生的什么搅拌机呀、榨汁机呀、这个等等就全都出现了。但是像这些东西呢，它好像还是这个榨不完全哈，搅不完全。 哎，尤其是这个大家熟悉的榨汁机，可能呢、在前几年呢每个家都会有，但是呢榨出来的果汁啊，一个是您发现它这个泡沫比较多，另外呢您发现了可能不削皮的话，或者说它这个榨汁机的功率不够的话呢，它会有这种沉渣，就是说这个果蔬渣喝到嘴里边以后，它那个口感特别的差，所以呢很多家庭说，那我不如图一个省事，我还是外边买吧。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呢，你像这个葡萄哈， 对， 这个咱们俗话说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哎 啊，但是呢这个葡萄皮儿也好，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葡萄籽儿也好， 对， 恰恰这些部位是有营养的， 但是榨汁机就满足不了 出来 的这种要求了。哎，但是呢在近几年的时间，一种应运而生的东西风靡了欧美的各个国家呀，其实很多家庭呢都会了解，而且现在很多中国的家庭啊也是配备了这种机器，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破壁机。 哎，正像您说的啊，近几年来集这个打豆浆啊、磨干粉啊、榨果汁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破壁机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身边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都在用破壁料理机啊，已经成为了厨房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件美食利器。 那么一提到破壁这个名字，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疑问，什么叫破壁啊？ 对， 破的什么壁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其实呢破的就是细胞壁。那么比如说我们平常吃这个桃，咱都知道这个桃皮啊一般都是给削了呀，或者说不要了，大家都喜欢吃这个桃肉啊。 对， 这个细胞呢其实也是有一样的结构，那么细胞壁裹着一个细胞质才是大家需要的营养物质贮存的地方，所以呢细胞壁要被破除掉。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牙齿去研磨的时候， 或者是嚼啊， 去嚼的时候 嚼不动的， 对，细胞壁很难被破坏，所以呢也就导致了可能大家说我吃一个特别营养的东西，但是到胃里边以后呢它这个营养吸收不完全，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细胞壁没有被破坏， 对， 没有真正的汲取到营养物质，所以呢这个细胞破壁机啊也就应运而生了。它一个破壁破的就是细胞壁。 对，实际上通俗的就说，有些东西特别有营养，但是你光靠牙齿去咀嚼那你嚼不动， 对， 这样呢你囫囵吞枣的咽到肚子里边的话呢，这样对肠胃也不好，而且成为垃圾了， 对， 而且还没有吸取营养。 哎， 可是呢你说你嚼不动你就扔掉吧，这都是营养成分，特别可惜。 是 啊，所以呢破壁机可以通过它的急速的切割研磨，使这个食物的细胞壁呢被充分的破坏，那么细胞当中真正的营养物质呢就被完全的释放了，那么营养释放的更充分，理所当然更利于人体的吸收，所以呢很多注重健康的家庭呢都在使用这个破壁机啊。 通过这个操作简单的破壁机的料理机，可以更多的摄取一些营养。 对，但是呢，在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破壁机啊，其实名目繁多， 种类非常多， 琳琅满目，价格呢相差特别大。 嗯， 但是不是所有的破壁机都能够达到破壁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呢，在2017年4月发布了一个标准，说首个食品加工破壁技术的领域的行业标准。从配置上来讲，破壁机的电机效率要在900瓦左右，是普通搅拌机 也有规定了。 哎，家里边的这个榨汁机的3到4倍。 嗯，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美国的拓普勒加热的营养破壁料理机啊， 嗯， 它的功率是多少呢？它的功率要达到了1000瓦左右。 哇，它是远超了行业的标准了。 对， 那么它的功率非常高，那也就是说它破壁的这种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从效果上讲呢，经过咱们国内的这个权威质检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拓普勒的这台这个破壁料理机啊，对食材的破壁率接近于100%。 太棒了， 大家能听到100%。 哎， 另外呢，市场上一般的破壁机，它的破壁效率在90%左右，普通的搅拌机，就是您家里边榨汁机，它的效率只有50%左右。 哎， 大家可以想见啊，一台好的美国拓普勒的这个破壁料理机，它的功能是有多强的。 嗯，那这几个数字就充分说明了，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破壁机啊，它的品质啊，它的技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美国的破壁机哈，在市场上的价格呢真的是非常贵。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来自于国外的品牌的破壁机呢，首先它在市场上认可率就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价格普遍都非常的昂贵。另外一点，能够做到像拓普勒这样的接近于100%破壁效率的破壁机，在市场上属于高端机型。另外呢，它还配备了一个加热平台，待会儿咱们再来讲。就是这样的破壁机在市场上一般的价格呢是在几千元左右。 嗯， 那么我们这款美国拓普勒的加热营养破壁机呢，它的价格在网上售价是3980元。 哇， 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北广生活时间， 给我们多少钱？ 哎，我知道啊，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呢是给北京的老百姓以实惠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到1000块钱，还不是这个800-900块钱，我们只需要699，不到700块钱。 嗯，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美国拓普勒加热营养的一个破壁机啊，那市场价呢是3980元，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是699元，699元。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呢你要在市场上呢要将近4000块钱，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699元。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的这款是来自于美国的叫拓普勒加热营养破壁机啊， 嗯， 它本身呢有一个破壁机的主机， 对， 再加上一个高硼硅的玻璃料理杯啊， 哎， 这个玻璃料理杯啊，咱们得说一说， 哎， 因为它这个用料啊是非常特别。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搅拌机啊、破壁机啊，一般使用的是普通的玻璃主体，甚至还有用塑料的，既不安全也不健康。但是我们拓普勒的料理机呢，用的是高硼硅的玻璃杯体。首先，它保证了食品的安全，因为它是不含双酚 A 的。大家都知道，双酚 A 对咱们的身体是不好的。另外一点，它的这个强度是很高的。我还试过拿它直接打砖头呢，你知道吗？ 哇， 都不会划伤这个杯体，所以呢，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嗯， 另外一点，它有8叶刀头，有3种刀。首先呢是扰流刀，它是用于切割用的。另外呢是研磨刀，就是研磨细腻成粉的。另外它的这个高科技体现在它有回旋刀，就是小空间破壁，真正做到打破细胞壁，让您吃到营养。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呢是纤维素和果胶，而人体当中缺乏的纤维素酶和果胶酶呢，小时候吃的东西的时候，父母跟您说过没说过，就是要细嚼慢咽，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个多嚼嚼，让咱们吃到这个营养嘛。但是呢，其实牙齿对于咀嚼这个植物的细胞壁啊，包括这个肉的纤维啊，其实它的能力是极其低下的。但是您使用了拓普勒的破壁料理机，它的每分钟转速啊可以达到几万转，就相当于一分钟您嚼几万下这个食物。您想想那个细胞壁的这个破壁率是多高，接近100%， 是的， 汲取到的营养会非常非常高。 它的这种优质啊，是 它的这种技术作为一个支撑的。 对， 那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美国特普勒营养破壁机啊，那这个呢有破壁机的主机，还包括一个高硼硅玻璃料理杯啊。哎，那么市场价呢要3980元，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699，只要699。如果呢您需要破壁机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是一款非常优质的来自于美国的破壁机。好，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3980元，只要699，您就可以拿走。嗯，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破壁机啊，现在在家里的厨房当中的很多啊，这个追求品质的人呢，都要备一台。哎啊，因为无论是您这个磨豆浆啊，啊打果汁啊，或者是打一些比如说连骨头带刺儿，或者说连这个糊啊啊等等的这些，您都想打烂的话呢，那还就得是破壁机了。 对，破壁机呢在市场上是非常受到人欢迎的，但是呢，拓普勒有什么优势呢？因为它有1000瓦的超越行业标准的这么一个大功率的瓦数，同时呢，它能做到每分钟1万转以上。 对， 所以呢，它的这个优质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它还有一个什么优点呢？它是配备了一个加热平台。这个加热平台呢在市面上的很多高端破壁机上都是难得一见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加热平台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食物，比如说老人想喝鱼汤的，你平常做鱼汤呢可能要熬几个小时，但是这个呢，您把葱姜蒜放进去以后加热一下，放一条鱼，然后直接用它来打一锅鱼汤。这个鱼汤呢我之前试过，就是能够打成浓浓的奶白色的那种。 那我打鱼汤的时候那个刺儿什么还用给弄出去吗？ 不用弄， 不用弄， 不用弄。而且它打出来以后一点都没有残渣的感觉，就是 那个钙质也都保留了， 钙质都保留了，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另外一点，比如说您家里边孩子有要需要做辅食的怎么办？很多时候家庭愁啊，这个剁呀，一直这个做辅食特别的麻烦。但是今天有了这个破壁料理机以后呢，您把您所需要的食材放到里边以后，不用加水，直接给它打成泥，这样呢，孩子吃起来又顺滑，口感又细腻，他还特别喜欢。 好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又非常凸显。那么在市场上呢，大家非常的热捧哈。 对， 确实效果好。那这一台的话，在市场上要卖到398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699。699，您就可以拿走。它是来自于美国特普勒的破壁机。好，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699，您就可以拿走啊。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今天这个破壁机呢，一个是像我们国家呢曾经啊发布了一个破壁机啊它的联盟标准，那也就是说呢900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咱们这个特普勒的破壁机呢已经达到了1000瓦啊，可以说是远超了行业的标准。实际上它的力度非常大， 力度非常大， 很多破壁机呢就是搅不了的东西啊它都是可以搅到的。 对，因为它的破壁效率能达到接近于100%，这是有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的。同时因为它是这样的大功率，因为它这样的高的效率，所以呢它无论是打果汁也好啊，米糊也好啊，豆浆也好啊，还有刚才我说的做鱼汤也好，做辅食也好，它那个口感都是非常细腻顺滑的。您根本想不到，就是无论我放什么进去，它在入口的时候都不会有这种渣的感觉。 而且呢它里边呢有这个扰流刀，它是起这个切割作用的，还有研磨刀是细腻磨粉的，还有回旋刀是小空间破壁的，真正做到了打破细胞壁啊，释放全部的营养。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还要给大家就是高硼硅的玻璃料理杯。别小看这个料理杯啊，今天呢我们是高硼硅玻璃杯体啊。这个玻璃杯体呢它是不含有双酚 A 的，使用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这个高硼硅的玻璃容器呢它可以耐高温低温骤冷骤热啊，是不爆裂的，真正做到了双重安全的保证，让你使得特别的健康又安全。 哎，既能做到安全，同时呢又能做到高效，就是它能够击破细胞壁的概率能够达到100%左右。大家能够想见啊，这样的破壁料理机在市面上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同时还有我们的一些听众问我们说，这个您这款高端的破壁料理机它是有来自美国的这样的大品牌呢，它操作起来方便不方便？我告诉您，它首先它的正面是有一个大范围的触摸屏， 么的，是不用有任何按钮的，所以看起来非常美观。另外一个基本是傻瓜式操作， 对， 所以呢老年人使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在家里边无论是您打果汁也好啊，做鱼汤也好啊，或者给孩子做辅食也好啊，平常打一些这个豆浆啊，磨一些干粉啊，都能用得到。所以说一台料理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真的是一个厨房神器啊。 对，一机在手天下我有。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美国的特普勒破壁机啊，那么市场价要3980元，大家可以去询价啊。 对，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699，699您就可以拿家走啊。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发现吗，这个银耳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食材了、啊、 对。 但是呢老百姓呢对银耳呢还是非常热衷的。应该说呢银耳啊它这种营养的价值呢非常的高，很多人呢把它说成叫做平民燕窝。 没错没错，你像很多女性会说啊，多吃一点银耳的话呢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嘛， 对， 想更漂亮的。包括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银耳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能够促进你肠胃的一个蠕动。包括很多男性抽烟的、喝酒的、烟毒酒毒比较多的，银耳的话呢，它具有一定的一个吸附的一个作用。包括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所需要的一些维生素，银耳当中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 对，你像一些老人呢，他牙口不好了，你吃其他的营养成分的，他可能是嚼不动、啊， 你也嚼不动啊。 对，真是哈，像很多女性说的，每日饮一碗银耳羹的话呢，真是好过你桌边的各种化妆品。 对，但是如果您每日去饮一碗银耳羹的话呢，就意味着您每天都要去煮这个银耳羹。咱就想吧，如果您去市场上去买这个啊干的银耳，如果产地好的话呢，还挺贵的。您还得买一些什么配料啊，其他添加的。关键是夏天在室外温度将近40度，如果您回到厨房当中还要去烹饪银耳的话呢，整个厨房温度要得40多度了吧？那个温度可能一般人忍受不了，而且您如果一旦煮一锅银耳的话呢，需要时间大概也得花上3-4个小时。关键是如果您说我煮上一大锅我够我这一个礼拜吃的，但是您想如果说煮完的银耳呢放到冰箱当中长时间的存放，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对于人的身体来说的话呢是有一定危害的啊。 对，你煮的多的话呢你就剩下，你煮的少的又不值当。 对呀、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给您解决了。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啊选用的是被称为银耳之乡的古田的银耳，为您熬制6个小时煮制的银耳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的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银耳羹。 没错啊，那今天呢也是阔别了近一年的那个时间，再一次把夏朵逸云请到了节目现场。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组合力度包括整个品质都是全新升级的。因为之前有很多会员会说，哎呦我也挺喜欢吃的，但是我血糖有点高。那么今天呢分享给大家的，它是无糖的，无蔗糖添加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全家老少都可以来吃的啊。像第一个是无糖薏米枸杞银耳羹，首先给大家呢是有5大盒， 对， 每盒里边是有10大包呢啊， 这是50包啊。 对，每一块都挺大个的。再额外送给大家是个小孩子和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这个果汇的银耳羹，里边添加了菠萝呀、苹果呀、玉米呀，口感特别的香甜。再额外送大家25包，一共是75包。 对， 再额外送大家一个银耳羹的专用杯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隔热的，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呢，市面价格将近是799块钱。 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不到400块钱。 钱， 对， 399，大家拿走的是75包啊，还有一个专门啊泡这个银耳羹的一个特制的杯子， 75碗， 非常好啊。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银耳羹啊，它完全是这个速溶的， 对 啊，因为呢，如果没有泡之前的，它就像是一块冰砖一样啊，就像咱们这个吃冰棍奶油冰砖，大小啊，薄厚啊，甚至外观都很像哈。 对对对。 然后您沏的时候呢，把它掰一掰，搁到那个咱们特制送的那个杯子里边，拿热水一冲，大概呢不到一分钟，5-60秒吧，它一杯浓浓的、富有胶质的、特别可口的、特别有营养的银耳羹。 就做好了 。 对，您可以放在杯子里边，也可以放到碗里边，同样也可 以 来干吃啊。可能很多会员会再问说，怎么可能啊？我家里边之前煮这个银耳羹3-4个小时才能煮好，您这个怎么一泡上1-2分钟就能够好了呢？因为我们的银耳羹所选用的是冻干的技术啊。可能很多会员对冻干技术有所了解，它可能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物当中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宇航员要把食物带到太空当中，一定要是脱水的，它是在-4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当中进行迅速的脱水，能够保留的是食物本身原有的形态和它的这样的营养成分。当如果要食用的话呢，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只需要添加一些水分在里边，它就会恢复到冻干之前是一样的，无论是口感的营养啊，包括味道都保留的非常的完整。 您说的这个制作呢是非常有科技含量， 没错没错。 您到时候一知道，您一看就知道了。本来是干干的一块儿， 对， 当然块还真不小， 啊， 无论是您干吃就嚼着吃，或者说您泡在碗里边，泡在杯子里边，几十秒钟，啪，浓浓的胶质就出现了， 对， 而且呢，关键是里边是什么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 对对对，而且也是无蔗糖的啊。 的 第一呢，先告诉大家，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吃呢，里边是没有任何蔗糖添加的。那首先要来说一下就是原料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银耳，跟您在市面上买到的普通银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所选择的是来自于福建莆田的黄金糯耳，它是头茬的40天的一个鲜耳，嫩而且肉质感是后头的啊。 它这个朵片非常的厚实， 没错没错，是当天采摘，然后呢当天呢再进行一个加工熬煮，熬煮的过程需要6-8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充分把它的胶质呢释放的更加充分一些。而且我们当中添加枸杞的，对于很多这个男性来说都知道特别的好，再加上还选择了这个薏米添加在当中，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所以呢，这个组合是我们这个夏季为大家量身定做， 没错没错。 来，我再说一个组合，我们今天的组品呢是5大盒无糖的薏米银耳啊，每盒里面呢是10包，这就是50包了。另外我们还赠给大家呢是25包是冻干果汇的哈，里边是有这个水果，味道非常好， 菠萝呀、玉米呀、苹果呀、枸杞呀都在里边。 一共是75包，如果你每天喝1包的话呢，整整2.5个月，这个夏天您可以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都过去了。另外呢，还送您一个特制的冲银耳的杯子啊，冲银耳羹的杯子。那么这个组合呢，在市面上要小800。那今天我们的价钱呢，只要399，399，您就可以拿家走。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银耳的地位呢，大家都知道。你像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奢侈品了， 对， 不是我们老百姓能够享用的。 你像银耳的话呢，被称为的是平民燕窝。很多女性的话呢，咱说每天吃燕窝有点不现实。那您可以坚持每天吃银耳，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啊。想要皮肤更好的啊，光泽度更棒的，多吃点银耳。包括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建议您去吃。那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再就是还有很多小孩子，你第一给孩子干吃，他喜欢吃啊。再另外一个，您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适合全家老少每天来吃。 对，有些男士经常抽烟的话，其实喝点银耳羹对他们特别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根据